奔腾澎湃，不眠不休。 这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能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孙潇的一首《春节》。就像歌中唱到一样啊，这个春节的步伐越来越临近了，二十几，每一天呢都有一些我们民俗当中约定俗成的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年味儿呢也是在这些传统当中去慢慢的体会到的。在这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1月18号星期三，一个小时，也希望在听音乐的同时呢，两个地方可以来找到我吧。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那昨天呢，朋友圈当中呢，这一条消息真的是刷屏无数遍啊，应该已经霸屏了。因为这首神曲横空出世之后呢，又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猜猜是哪一首呢？春节的自救指南啊，到了春节的时候呢，一定会面对着很多关爱，很多来自于全家灵魂深处的拷问。那是来自于上海的彩虹室内合唱团，当然他们之前的神曲也是每一次都会得到很多乐迷们的喜爱和支持，就是因为真的跟大家灵魂深处进行了一个碰撞。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今天就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教大家自救的。 这是一段7分15秒的比较长的一段合唱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春节自救指南》。我是怎么了？听这首神曲呢？昨天其实就听了很多遍哈，听到刚刚唱到这个棉毛裤穿好了没，还有来自于七大姑八大婆的这些亲人们的灵魂深处的这些拷问，真的是让太多的人感觉戳中了那个笑点和泪点哈。看到了学子，他就说太棒了。艺术就可以这么玩，一群专业素养很高的人把音乐会换一种轻松欢脱可爱顽皮的方式去表达生活，是这样的啊，人生啊真的开心很重要，如果有很好的技术完美的去拖住音乐，有水准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能想象得到在这样的团体当中去创作去排演是一件特别欢乐的事情。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自己也加入过合唱团，想想啊，如果去排练一些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作品，真的需要你去好好的体会一下，去让自己带入到那种氛围当中。但是像这样创作的很接地气，但是又完美的，刚刚说到完美的技术去衬托它的神曲，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从张世超再到感觉身体被掏空，还有这首《春节自救指南》，很多听众表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回到我们的歌曲当中来，好妹妹要送上《红豆词》。

细雨亲吻我，四月的微风轻似梦，吹去了花瓣片片落，怕春花落尽成秋色，不变细雨亲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他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 都是浓浓的中国风，一首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牛奶咖啡》《蝶恋花》。看到我们的中国古诗词呢，被一些年轻的乐手、歌手们去重新的搬回到舞台上面，真的会感觉到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再去领略一下古诗词的词间字间的那种沁人心脾啊。节的时候呢，其实也真的可以闲来无事听听歌，或者是读读一些诗词，找到那些美感。那蝶恋花呢，它的词牌作者一般都是以书写多愁善感和缠绵悱恻的这种情感居多，虽有部分的这种山水，但是还是寄情于物的表现。自从宋代以来，就产生了不少以蝶恋花为词牌的很优美的那些词章，像是苏轼啊，宋代的柳永，蝶恋花真的成为了很经久不衰的绝唱了。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每天呢，在一个小时当中呢，为你送上好音乐。中午呢是11点到12点，晚间的重播是8点到9点。阿丽每天都会在这儿来陪伴着大家。刚刚听到的都是中国风，那说到中国风的话，一定要请出下面的这一位，他为了中国风的这些传播真的是做了巨大的贡献。 看天云叠，心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托你的美，真几绝，真心能给谁？

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周深的这首《大鱼》好像真的把海底的那种情缘还有那种唯美动听凄美的状态完全都展现了出来。再次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1月18号星期三，一个小时当中呢，今天有听到很多的中国风的歌曲，从第一首的《春节》，真的我们的传统佳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去想要听到一些歌，或者是想到一些人。 也可以说周深呢唱的这首《大鱼》绝对是2016年歌坛的一个惊喜了，是一抹亮色也好，或者说是一股清流啊。每次出新歌的时候也还是挺期待的，从他这种有点空灵的唱法当中，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声音直戳人心啊！我觉得这个褒奖已经很够了哈。再来继续听歌，下面的这首呢出自于《芈月传》，霍尊在中国风这种唱法当中呢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位歌手，《伊人如梦》。 痴情在相扶，

如此柔美的一首林之源，就是来自于黄龄专辑当中的歌曲。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黄龄的这首歌呢，是和粤剧大师来共同跨界合作的，也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用中国风这样的一种曲风来演唱的流行歌曲啊。说到这样的曲风呢，其实下面这首歌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在临近过节或者在节庆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走心，而且呢很能够烘托气氛。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把这首歌放给长辈来听一下，应该也会得到一些共鸣。那就是费玉清要带给各位的《月下》，带杜鹃不来。 看一回宁静的桥椅，数一数落点的波纹，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爱情太凉透了我的心坎。月临秀雪新娘羞，把金杯掩盖你光艳瘦，一座小夜在此逗留，客厅它允许今夜来风。平原春似他的钟声，像梦里的青草吐覆手，深心海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看一回宁静的桥椅，数一数落点的波纹，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临秀雪新娘羞，把金杯掩盖你光艳瘦，一座小夜在此逗留，客厅它允许今夜来风。平原春似他的钟声，像梦里的青草吐覆手，深信海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似他的钟声，像梦里的青草吐覆手，深信海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 听费玉清演唱徐志摩的这首词，看一回幽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罗的波纹，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词曲之间的那种唯美。继续来听歌吧，蔡琴要送上的《月满西楼》。